霸權邏輯，採取理性負責任的核政策，切實履行核裁軍特殊優先責任，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增進世界和平與安全發揮應有的作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同听朝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晴干燥，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863点，系跌564点，总成交金额12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01点，跌3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00.8跌12.4，盈富基金14.94跌5.7，美团121.8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50.84跌2.44，阿里巴巴61.75跌3.1，药明生物38.8跌9.5，比亚迪股份165.7跌18.1，港交所214.8跌11蚊，友邦保险57.95跌2.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系9.047，瑞士法郎7.893，澳元5.035，加元5.766，新西兰元4.553，欧元7.814。每百日元对港元5.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4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5点，系跌240点。港金报1546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15美元，卖出165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重复一次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圣佐治大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呢一段车龙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那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应该是大埔公路近住沥源村，大埔公路近住沥源村来回方向都有少少挤塞的。出九龙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5:49，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2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莉莉姑，我作为典型水瓶座，聪明有前瞻性，极有好奇心，喜欢追求新的事物，简单来讲就是够晒八卦，乜都知道。 逢星期六下午3-5， 分神 小亮、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1992年，10位残疾女生夹粉开花店，插花就靠双手，照计坐轮椅都做到的。 你在学的时候不会想到有什么困难的，到我们真的开了个花店之后，我们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 间花店后来怎么样呢？听社企花店夫妇档赖文香、罗俊毅娓娓道来。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10月28日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啊， 犀利啊！我哋今日啊，骚动音乐咧嘅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哋啊点歌俾呢一个唔玩鬼屋嘅人， 系啊，即系惊玩鬼屋嗰啲咧，系啦，咁啊可以 边啲啊？ 系啊，好。 点解你会拣呢个题目啊？ 因为我谂， 你有冇谂过你 partner 感受啊？ 咁可以写俾自己咯，你好有心声咯。系啊，咁啊，如果你啊身边有啲咁嘅 friend 或者你本身都系，可以上去我哋社交平台留言啦。系啊，点样都好就可以，即系你嘅谂法话俾我听，加埋首歌，咁啊，啱6点钟就会听到，系啦。 今日咧， 你做乜嘢笑得咁尴尬啫？ 冇，因为唔好 惯。哦，你系咪？我知啊，你准备一阵收工去呢一个嘅中环嗰边睇人哋 cosplay 系咪啊？ 唔系， 咁系去边啊？你 冇啊？要去 哦，系你而家唔可以去呢啲地方咯。点 解啊？ 因为你已经 其实唔系噶，不嬲都唔得噶。如果咁讲， 哦系咩 ？OK， 通过天啫嘛，虽然系，喂、哦，但系嚟紧就要准备呢个 vacation 啊，同另一半。 哦，哎哟 ，sweet 其实每年都有嘅，不过 之前。讲 啫，之前冇讲嘅，系啊，冇咩好讲啊，今年讲啊，其实冇乜特别，但系即系会物色啲本地嘅酒店啦， 系， 跟住上网 search 下，跟住见到有个 post 讲咧，话咩你人生住过最正嘅酒店系点样样啦， 系， 好啊，跟住就跟住又讲起，跟住觉得、哦、好似几得意呢个题咁咯， 嚟分享一下。我有得分享嘅，不过我俾你分享咗先。你应该个经验丰富过我。 我人生住过最正嘅 喺唔喺香港嗱？不如咁讲，唔喺香港嘅，我哋都计好唔好？ 梗系。 OK， 咁俾你分享先。 我住嗰个咧，其实佢系喺嗰次有少少 special case 喺内地嘅，因为嗰间酒店系我个 friend 屋企。家族嘅生意， 哇正喎、啊！咁你个 friend 咪好有钱咯、 啊？系啊，大学同学嚟嘅咁样，咁跟住之后，所以嗰时我哋去嗰个酒店住咧，就唔系住即系main building 嗰啲啦，系住独立嘅 house 咁样。 哇！哦，即系佢系喺个酒店嘅范围以内，不过即系当好似系 VIP 先有得住 嘅，或者 villa 区咯，简单啲讲系 villa 区咁样。 喺边个地区咁样噶？ 东莞啊，好似系。 哦 ，OK， 好似系啦，系啦，咁你去东莞做咩啊？ 嗰陣時去 field trip 咯，同埋睇一啲森林咯、 哦。 Geography 啊嘛， 咪睇森林咯。 你读系、啊，你读地理嘅、啊， 唔系嗰时暑假，成班大学同学知道佢屋企做呢样嘢啦，咁跟住佢又好好客嘅，就、哎、你上嚟啦，咁样就上去嗰度，咁、okay. 我哋成班人就一个 villa 就成班一齐玩咯。 Okay. 啊，好玩啊呢啲。 系啦，咁我咧其实因为成班朋友上去，咁同埋即系好似大香你出醒第一次去外地旅行啦，叫做咁你可以住 villa， 你平时都唔会噶嘛，边有钱啫？你望到海已经好屙呢吉底啦。咁佢嗰只咧，直情系嗰个客厅嗰个门一打开咧，行出嗰步已经系个泳池嗰只嚟嘅。 嗯， 系啦，即系你一打开嗰道门咧，跳出去，嗰阵时仲要冬天去，跟住我哋就话，哇，不如我哋试下。就跳落去个冻水度啦，跟住就喺室内里面呢，仲要由厕所里面起跑，跟住呢等自己一个人呢可以热咗个身咁啦，但嗰个讲紧可能100米左右啦，都唔知有冇，跟住冲出去就跳出个冻水池。 哇，开心死。 咁但佢嗰个花园又唔係淨係得对出个泳池㗎，佢仲可以落条楼梯呢，仲有一个纯草地嘅花园、 嗯、 然后花园出面就係一个湖咁样㗎。 哇， 好大。咁个湖你落唔到去啦，但个景就望住个湖囉。 即係我嚟打卡都开心啊。 打卡都好嘅，咁跟住就两层高，就好多间房，咁啲就夜晚大家会喺度啊，即系一张床已经成班人喺度倾偈啊，跟住又或者行出去睇下星啊咁样，咁嗰个体验 浪漫 啊！嗰时 Year One 定系我唔记得，系啦，即系就已经有去过。我觉得呢个难忘，我觉得除咗嗰个地方好豪华之外，就 系、 是、一齐去嘅人嘅， 系 都令到增添咗， 都 friend 嘅，所以加添咗令到好难忘。 你讲起 villa 呢样嘢呢，我先唔分享我自己嘅亲身经验。我諗起我一个朋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呢，佢好鍾意去泰国玩嘅。咁、 哦、 然后呢嗰阵时食嘢啊， 揼 骨啊，即係最兴㗎啦，都係嗰啲泰式按摩啊嗰啲啦。咁、哦、呢有一次佢就约咗好大棚人，十几二十个男仔一齐去泰国玩啦。咁就 book 咗一间 villa 咁样啦。咁佢哋当晚就其实佢哋已经养精蓄锐咁样呢，准备哇玩到尽啦咁样，咁又游水又剩，即係嗰啲 villa 有个泳池㗎嘛。跟、嗯、住个男仔第一晚到步。在那个泳池边 浸亲 扑亲，跟住扑亲都唔紧要，佢成个伤口系要连缝针，即刻车去医院嗰度缝针，跟住佢嗰个假期就咁就玩完咗。 第一日 就完咗、 哦，就可以收工啦。 系啊，我一谂起 villa 咧，即系有好大嘅泳池，虽然谂起好似好开心，但我唔知点解每次一讲呢个画面，我就会联想起我朋友嘅故事，我就会决定算啦，都系唔好玩得太尽兴，太尽兴就好容易出事 啊。系噶 ，villa 系冇啊。啊，另外我都仲有另一次 villa 都正嘅，嗰、次就同几个朋友去阿摄啊、抽船啊，仲有一个以前有喺度做海员啦，即系啲生还者班 friend 四个人。嗰次就去泰國嘅，又 book 咗個 villa， 咁咧就預咗去做咩咧？冇噶啦，嗰、那個 villa 就係又係嗰種打開道門，跟住有嗰啲木板鋪咗喺地下，你可以擺啲嗰啲好似嗰啲 cushion 一個個咁樣坐喺度，跟住就有個泳池望出去就係海嚟噶啦， 又可以吹吹風 嘅，係啦，基本上。我哋唔知去咗几日啊，你当四日三夜咁啦，嗰、四日三夜有九成嘅时间咧，都系坐咗喺嗰度望住个泳池， 做乜嘢、啊？ 望住个海，跟住就饮酒、倾偈， 都 OK 嘅。 系啦， 但系你去到外地，你唔觉得去斋坐喺个 villa 度好无谓嘅咩？ 嗱，呢个就系嗰个得意位啦。如果你好，即系你使一嚿钱去 book 个 villa， 但你又系咁出咗去出面玩嘅时候，咁你咪嘥咗个 villa。 都系嘅， 系啦。咁所以嗰次我哋都谂咗系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咧都嚟个 villa 嗰度，即系冇嘢做啊！ 好贵噶， 其实又唔系嘅。 其实泰国贵嘅有限啦。 咁但系你觉得就系我哋谂住就喺嗰度颓废噶啦。咁大家就嗰阵时好癫噶，仲拎嗰啲书去睇嘅那些嘢咧。跟住后屘倾下之后咧， 嗰阵时年轻啊，要扮嘢啊，系嘛？ 几年前啫嘛，跟住就大家系即系饮住酒，轻轻松松播下歌，跟住就望住 望下太阳，望下日落咁样。 即系讲紧晏昼倾啦，倾到可能六点零就会出去搵嘢食嘅，食、完嘢翻嚟夜晚咁几十点咧就 又继续 就倾到朝早六点。跟住就系饮嘢啦，然后朝早就可以一早嗌定嗰个 room service 咧，就会将嗰啲早餐，因为都系 villa 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会将个早餐送到嚟，然后咧就朝早就食埋个早餐，饮埋朝早个杯酒， 跟住又坐翻喺个泳池边， 跟住先瞓。朝早第一杯你饮嘅系咩啊？煎汤嚟噶， 好嘢，好嘢， 哇！食早餐啦，跟住就冲， 好嘢，饮啊！ 但提我呢个 trip 有个题外话，讲嗰时我哋喺香港机场出发嘅时候就买啲咩酒去啦。 咁然後就話少少地得啦，去到當地先至再買啦。咁所以就買咗支 whisky 同埋買咗支 gin 啦。咁啲 whisky 唔知第一日晏就飲曬啦，因為四個人好快飲曬。然後夜晚諗住出去買嘅時候咧，佢係泰國嗰邊唔知一啲同宗教相關嘅節慶啊。 哦 ，OK， 即係唔係潑水節，係 其 他節慶嚟嘅。OK， 係啦。一个礼拜全部地方冇得卖酒。 哦，咁但系饮唔饮得咧？冇得卖，饮唔饮得？饮 得，但你要买到。哦、但我哋饮晒啊嘛，再出边搵 就搵 唔 到啦。 最后好似系喺酒店嗰度要买酒店啲酒咯、哦，即系嗰啲旅游区佢就俾。 就会有， 但你出边便利店、超市十分平啲咧，一招买。 知唔知呢个故事教训你咩嘢啊？ 咩啊？ 饮酒要适可而止啊，系咪先？ 第一日饮晒咪唔啱啊？ 系 啦，身体唔好， 唔好饮咁多啦，咁样。咁但系讲翻我自己， 你嘅酒店 嘅经历，你想听我俾你拣？你想听是灵异定是、真的最正的，即是住过最开心的酒店？ 先听 有冇咁多时间分享啊？ 先听灵异先啦，咁 灵异先啊，灵异、啊、我唔记得我有冇讲过啦。咁如果冇讲过，如果讲过都 紧要，你都照讲咯。 再俾啲新嘅听众听下啦。有一次咧，我去日本去旅行，咁然后咧，你都知道日本嗰啲酒店咧，除非你俾好贵嗰啲啦，即系三四千蚊一间嗰啲啦。咁如果唔系，其实你都知道日本嘅酒店通常都系好细间噶嘛，即系基本上你喺个走廊度系打唔开个夹嗰啲嚟噶嘛。咁然后咧，我有一次咧就去呢个嘅，系我就系等紧你啲嘢。等緊你嘅嘢。有一次我去到新宿啊，咁新宿咧有一間喺佢好近 JR 嘅酒店，咁佢嗰個年期都比較耐啊，所以係感覺上係舊少少嘅。 係， 於是乎咧我就，但係因為貪佢方便嘅關係，我就 book 咗嗰度住一晚咁樣啦。跟住然後咧去到入房嘅時候，我見到佢本身條走廊已經好窄噶啦，但係偏偏就擺咗一個好大嘅衣櫃喺度壓住條路。咁然後咧，我入到去，我就好好奇啊，點解要有個咁樣嘅衣櫃喺度？好似又冇乜作用，壓住條路俾我做乜嘢咧？咁樣咁於是乎咧，我老婆就叫我唔好鬥個衣櫃啦，唔好搞人哋啲嘢啦，你自己擺好個夾咪有鬼佢咯咁樣。咁於是乎我就擺好咗個夾啦。跟住趁我老婆去咗厕所嘅时候，我都系忍唔住我嘅好奇心，我就打开咗呢个衣柜。打开咗呢个衣柜，我发现入边乜都冇啦、 哦。有个男人 系啦，我最初谂住啊，会唔会有本圣经喺入边咧？咁本圣经又唔喺个衣柜入边嘅，喺嗰啲台嗰啲茶几仔入边。咁、 哦、 我不以为意，咁我闩翻埋个柜啦。咁样，于是乎就去到嗰一晚夜晚。我瞓极咧，瞓到半夜咧，我都瞓得好差，个人碌嚟碌去，点嚟点去，跟住第二朝咧，我 keep 住全日条腰都好痛，好似俾嘢扎住咗一晚咁样嘅酸痛。跟住然后我同我老婆讲，我话唔得，今日行唔到咁远，我话我条腰好痛，不如我哋搵个地方坐下饮下嘢啦，咁样。跟住佢话你做乜嘢啊？你搞嗰个柜嚟啊？咁样。佢冇噶，佢睇唔到我整嗰个柜。 O K， 跟住佢问系咪我搞我个柜，我话吓，咁、啊、我谂住睇下个柜入边系咪有啲咩零食啊、饮品嗰啲俾我哋嘛咁样。佢、话我叫咗你唔好搞个柜噶啦。佢话我一入到去间房嘅时候，已经 feel 到呢个柜系有啲古怪嘅咁样。 哦， 咁然后因为基于我个人系唔信邪嘅，所以我就唔理佢啦，咁於是乎呢個旅程咧，其實嗰日已經係尾二個日嚟噶啦。咁我條腰就一路痛到翻香港，就冇事啦咁樣。咁但系我唔知道到底同個衣櫃係咪有關係，定係可能純粹係因為酒店張床實在係太遠，唔係好啱我條腰骨。 然後最後係因為張床，係 啊，因為佢嗰啲枕頭淋到咧，你一瞓落去咧，嗰條頸係會成沉咗落去㗎。 哦， 所以有時未必關呢啲嘢事嘅，係自己即個心入邊好似凝住嘅。好多時候我覺得係同佢哋嗰啲床褥同埋枕頭嘅質地有關 啫。 係啊，因為真係太淋啦嗰間。 但係歡迎翻個主題，你兜翻個底講翻個好嘅酒店啦咁。 好嘅酒店就係有一次咧，我早幾年啊，就未喺呢度做嘢嘅，咁啊对上一间公司出 trip 就去咗北京嗰边，咁北京嗰边咧就同行嘅 嘅公司幫我訂咗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啦。呢間係好多地方都有嘅，好多個城市都有嘅。 連鎖品牌嚟嘅，因為 連鎖大品牌嚟嘅。咁我就人生都未住過咁開心嘅酒店，就係、是、我 最尷呢個字好尷尬。 最尷尬嗰樣嘢係我同一個麻甩佬一齊去嘅，因為我同行嘅人係有一個麻甩佬咁樣啦，好中意睇波咁樣嗰一種嚟嘅。咁然後咧。嗰間房係好大嘅，咁啊分開兩張單人床啦。最正係咧，佢有一個大浴缸俾你浸浴。而嗰個大浴缸咧， 個玻璃係 喺個廳度啊，係冇玻璃。 比較有情調嘅， 係好有情調，好靚嘅。跟住有用埋啲簡咧，佢嗰啲簡番簡咧係好靚噶，一嚿嚿包裝，我估佢應該好貴一嚿嘅。跟住然後咧，夜晚要沖涼啊嘛， 避一避直。 跟住然後我就 佢冇啦，得個鐘浴缸喺中間，即係佢冇其他企缸嗰啲嘅。 冇啊，冇啊，唔係有嘅，佢有再入去有一間類似你企喺度桑拿房，但係即係俾你淋浴嗰種咯，但係好窄噶。咁你唔會去到一間咁靚嘅酒店，一間咁好嘅酒店房用間咁渣嘅淋浴間噶嘛？你梗係想用佢嗰個 浴缸喺中間 噶啦。咁但係有個麻甩佬喺你隔離喎，咁於是乎去到夜晚啦，佢沖涼，跟住我就話：，唉，我落去買個嘢飲先。你沖完話我聽咁樣啦，咁於是乎我就喺度諗啦，唉，咁點算咧？佢沖完涼我都要沖噶喎，咁如果佢冇我咁識諗，佢唔落去買嘢飲咁點啊？咁跟住我就於是乎就一路等一路等，跟住佢問我做乜你咁夜都唔瞓嘅咁樣，我話係啊，我未沖涼我瞓唔著啊咁，我話不如你瞓先咯咁樣，跟住咁我唔理你啦，我瞓先啊。咁於是乎我就趁佢 瞓 緊覺嘅時候咧，我聽得出佢真係瞓緊覺嘅，因為佢係嗰啲鼻鼾聲好大嘅人嚟嘅，同埋佢就另轉咗個身，我唔知佢可能都大概感覺到我諗法係乜嘢啦。咁我先夠膽開咗個浴缸出嚟浸浴咁樣， 佢真係喺正中間咁。 係啊，佢仲要係一入門口就望到㗎啦個浴缸，你係要行過個浴缸先可以去到嗰兩張床。嗱，但係間房真係好靚同好大嘅。咁於是乎咧，我就享受咗半粒鐘嘅浸浴時間啦。跟住我諗一諗，唔係喎，其實可能佢頭先先浸完你嘅啫。於是乎我就秒速後悔咗啦。 我明白你嗰種唔開心，因為每次我浸浴咧， 都係唔係同麻甩佬嘛？ 唔係，我都自己都好，我都有一種享受嘅方法嘅。就是一定会斟杯酒放在隔离，然后慢慢摊，不会好像刚才那种那么赶急的。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cloud nine. What keeps me going is the screw on my mind. So let imagination run wild. Don't let the conversation go south, boy.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the night. Only thing going is this groove on my mind.Life's a little and we getting acrobatical and ooh, I can't stop. When you buy me from the top, when you shake up all the sauce, so you spray me from the top. Boom, we gon' kick it in the sun, and we get lifted all this way. We gonna rip the sparkling wine, we gonna sip it. It's my mind. feels right. 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Let's just find what feels right. 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Let's just find what feels right. Sipping sparkles all night.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u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康泰旅行社的母公司发公告表示，康泰因为资不抵债，计划申请自动清盘。公告指出，康泰旅行社的主营业务在粤港澳地区开展，受到疫情持续影响较大，盈利能力骤减，目前已经不能够偿还到期债务，亦都明显缺乏债务清偿能力，因此计划启动自动清盘程序，以公平处理债权债务、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告亦都表示，康泰旅行社破产清算有利减轻公司的经营负担，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根据公告披露，截至今年6月30日，康泰旅行社总资产大约97万元人民币，净资产大约是负6800万元人民币。今年头六个月营业收入大约是1000万元人民币，净利润大约是负469万人民币。本港新增5656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90宗输入个案，再多7名患者离世。三间安老院社共呈报3名院友确诊，401间学校共呈报535宗阳性个案，有10班要暂停面授课7日。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本地个案之中再多一宗带有变异病毒株 BQ.1.1， 至于输入个案其中 XBB 再多9宗。中心指出 BA.5 占本地感染个案 91.8%。警方拘捕43人，涉嫌与37宗骗案有关，包括网上购物和网上情缘骗案等，涉案金额共大约1200万。被捕的28男15女，年龄介乎17至75岁，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和洗黑钱罪。警方说，被捕人士涉嫌透过网上购物平台寻找放售贵价货品的卖家，向卖家表示有意购买货品之后，将无效或者空头支票经银行入票机存入受害人户口，制造虚假转账的情况。卖家看到户口之中显示存款记录之后，就将货品交予骗徒，其后发现不能够兑现支票的时候，骗徒已经失去联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接受陈吉宁辞任北京市市长的要求，因勇出任副市长代理市长。新任政治局委员的陈吉宁已经接任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强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至于殷勇，是新一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和听朝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晴干燥，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茶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有坏车，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喺石荫有水务急收，介乎童子街至到大白田径嘅梨木道来回方向，同埋介乎大白田径至到童子街嘅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而家系全线封闭噶。揸车朋友啦，要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接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龙尾去到苏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咧系多车噶，龙尾排到文化博物馆。提一提大家，屯门嘅乡事会路爆水管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全线封闭咗噶，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上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是村代表抑或是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敢做都是贿选，你攞到着数去投他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二五二六六三六六。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斌臣，呢班硬系觉得你唔同咗嘅，你整容嚟啊？ 吓，唔同咗好多咩？我估可能我近排对住嗰啲人年纪后生啲，咁咧你对住啲后生仔咧，个人咧讲嘢啊、做嘢啊都爽快好多嘅。 或会很笨，想去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恶，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一跳也自愿。 黎展峰的 To Go， 即同埋咧，我觉得生活入边系不停需要一啲嘅滋养啦，咁呢啲可以系工作环境遇到嘅人带俾你嘅。 那天在派对初见，对看眉眼里光线，笑着亦停留一点。悄悄着中了几箭，心动持续了一年，望望着你侧边。Say goodbye, 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尖叫哭笑等你开解，烛光只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想在暖暖中摆，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成熟让我。

我在每个宇宙都，即系近排啲天气就清凉好多啦，个人啊醒神好多啦，生活节奏咧都系会快咗噶。 躺在沙发太难熬，用手机去无聊的追 pose， 并无期待，没有梦，饮啖冰水接埋电脑，想我解渴，然而很。有用却空洞，太平凡和太过，我能随时打入气泡中。 希同嘅唔該一支梳打水，所以咧我都幾中意而家呢一種嘅天氣嘅，因為咧唔單止會令你嘅生活節奏快咗啦，而且個頭腦清醒咗咧，對每一件事情咧好似都細心啲嘅喎。 每陪你吃苦，請滿懷信心，每一天與人賽跑，負太多責任，我知你無所。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so long, so long. Ben Sir, 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咁而家点啊？呢一句好似系如果要捉你去玩鬼屋嘅时候，喺门口你就会问：咁而家点啊？嗱，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系嗰啲惊玩鬼屋嘅人，因为 Halloween 就到啦。咁啊，啲主题乐园咁样又好似有得玩翻定点啦。 系啊， 咁所以就如果你系咁啊，即系身边有啲咁嘅人咧，你可以 share 下啲咩古仔啊，拣首歌送俾佢哋啊。你就系惊嗰啲啊嘛，咁我哋就即管听下你嗰封信系点先啦。 知唔玩鬼屋嘅人。你好啊，又到了一年一度你可能会觉得最无瘾的日子了，因为这些时间朋友大多数都只会约做一件事，就是入主题公园玩鬼屋了。当然啦，如果你基于宗教信仰而不参与这些活动的话，深信你的朋友都会好识做，不会勉强你陪他们的。不过有更多的状况就好像我这样，冇特别嘅宗教信仰，亦都一向唔信邪，所以自然有好多朋友会叫埋你一齐入去练胆量。当然啦，呢班朋友绝对系知道你唔敢玩鬼屋噶，甚至连鬼片都唔多睇添。而呢样亦都正正系佢哋嘅目的所在。梗系啦，玩鬼屋冇人惊嘅话，又点好玩啊？所以他们会用尽一切的理由去说服你一起入乐园玩，包括例如说今年的鬼屋是给小朋友玩的，不怕的，又或者是你入去陪我们行下啦，看看那些人怎么 cosplay， 感受一下个气氛都好嘛。也有人说不入鬼屋玩，就帮手看着些东西，顺便你又可以去看看动物。而最常见的藉口就是，唉，我买咗飞啊，不过有朋友临时甩底，可唔可以帮帮手顶咗个位去啊？当然，以上嘅理由绝对系可以混合埋一齐用嘅。点解我咁清楚？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嘛。有一年，我因为心愿陪啲朋友喺万圣节期间入主题公园玩。不过我事先就讲明咗唔会入鬼屋噶啦，而佢哋都好爽快咁叫我放心啦。但系入到乐园之后，因为同行嘅朋友当中比较多女仔，抵受唔住呢个群众压力之下，我都系死死地气入咗鬼屋玩。但系到底喺里面发生咗啲咩事，就唔好问我啦，因为我都唔系太记得。我净系记得玩完翻出嚟之后。做一个我觉得人生当中都不算好清醒的提议，就是说不如不要玩鬼屋咯，我们去玩机动游戏算罢啦。而他们都很清楚，其实我一向都不玩机动游戏的。于是他们把握这个机会带了我去玩双脚凌空的过山车。同样地，我都不记得了到底程车是怎样的。我只是记得我连想喊都喊不出，所以最后我想点一首钟楚乔和洪乐熙的《向内世界》给不玩鬼屋的大家，万圣节就乖乖地做回个内向仔仔，不要冲大头鬼，否则个经历可能会令你难忘一世。今年连兰桂坊都懒得落的奔尘上， Bye. 实你我不相似，随便在地球乱逛，看星星漫游夜晚，听风延续时间，谁未及夕阳耀眼，沉寂里于孤独自转弯，喜欢栖息分暗可的习惯。 钟楚乔同埋洪乐希嘅《向内世界》， 我冇谂过你为咗可以攞 Premier 去兰桂坊，居然可以用几分钟嘅一篇嘢嚟帮自己。 我话懒得去，哦、我冇话要去，除非有人约咯。 好啦，咁究竟我啊，对于鬼屋系点咧？我发现我哋原来都好多嘢可以 share， 听下我呢、這个。 惊玩鬼屋嘅人，你哋好啊！今日咧。我决定要讲个励志嘅故事俾你哋听啊！不过首先，你哋要有勇于接受挑战同埋冒险嘅心。简单啲嚟讲，就系你虽然惊，但其实心入边想试下玩。咁如果你系呢种人嘅话咧，跟住落嚟就要留心啦。好啦，故事开始啦。从前有个小朋友，佢自细就好多幻想，唔好话啲咩鬼片啦。只是看完铁达尼号咋，夜晚都会惊突然有啲海水冲入间房，又或者幻想会有只船冲埋嚟，而且仲对啲好大声嘅嘢，或者系突然 boom 一下嗰啲声咧都会惊噶。所以呢个小朋友从来都唔敢睇鬼片。而到佢长大咗之后，有一年嘅万圣节，成班中学同学话，不如一齐去海水公园嗰度玩鬼屋咯，仲叫埋呢个男仔去添，点算好呢？最后为了埋堆，这个男仔都答应了去，但内心就极度之惊恐。而到了那一晚，他见得最多的并不是乐园里面那些鬼，而是他那条鞋带。基本上全晚他都是耷低头这样行，因为他发现有声没话是没那么惊的。完了那晚之后，他觉得又要惊又要俾钱，真系唔明点解啲人咁中意玩啊！所以佢决定上网揾下究竟边个发明啲咁嘅嘢。点知佢睇完之后呆咗啊！ 原来鬼屋可以追溯到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嗰阵时经济差又冇乜娱乐，所以啲屋企人呢就好惊嗰啲小朋友周围捣乱。啲爹哋妈咪就喺 Halloween 嗰阵用自己屋企嗰啲 basement 啊，整咗个类似鬼屋嘅嘢出嚟俾啲僆仔玩。等佢哋 trick or treat 嘅同时，仲可以探下险添。系爱啊，哈利。而后嚟的迪尼都起咗自己嘅鬼屋，除咗将件事商业化之外，更加系大受欢迎。原因系嗰啲场景嘅布置啊、机关嘅设计啊，甚至乎气氛嘅营造，全部都做得好吸引。睇到呢度，头先故事嘅主人翁突然之间有所觉悟啊！佢明白到鬼屋嘅真谛，其实唔系有几惊同埋有几恐怖，而系成件事嘅制作。所以应该带住观摩嘅心入场欣赏鬼屋嘅制作。想呢个男仔再次鼓起勇气，另一年佢就再约埋班同学去玩。最后佢玩咗一个用电影《鬼域》做主题嘅鬼屋，令到佢玩完之后一世难忘啊！这个故事虽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不过希望令到你们明白，就好像同一间酒店在不同的网站看有不同的价钱，即使好像鬼屋那同一件事在另一个角度看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的。多谢。听完这个励志故事感动到喊的波成上。 或者是爱，就快烧光了，烧光了吗？ 听过有泳儿的派台作品，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听众点歌咧，有一个咧 message 我觉得几出色嘅，佢就话啦，即系你哋讲啲同啲 friend 啊，俾面埋堆嗰啲唔紧要啊，咁佢同女朋友焗住去，因为个女朋友好中意，但系佢系惊嘅， 系 咁，所以佢顶硬上啦。 所以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 系啊，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连啊鬼屋都系为佢而去嘅话，真系冇嘢惊啦咁。咁所以佢话佢每次去咧，去一次就撞一次胆，同埋觉得自己变大个咁啦。所以佢又拣咗呢一首歌，不过佢留咗个 P.S. 嘅， 系咩？ 佢话虽然拣郑伊健嘅遇怪魔，我即刻变大个啦，但佢话真正嘅怪魔恐怖唔系啲鬼屋里边嗰啲鬼， 系咩啊？ 系个女朋友。哇！祝你好运。 开名啊！开名啊！ 这地球这亦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系笑面对但记住争气。看最疯癫世界，就当那怪兽一起打不死。成年后自已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个。原队友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主秘能源，秘技练完之，如怪魔，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想他颠倒便只妥协的扯线木偶。形势像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有一棵大约20尺高嘅大树倒冧，一名年约60岁嘅男子被击中，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在下午3点几接报，在林锦公路近住梧桐寨有大树冧咗落嚟。 現場所見樹幹斷開，幻覺在地面，警方封鎖現場調查。本港新增5656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390宗輸入個案，再多7名患者離世。三間安老院社共呈報3名院友確診，401間學校共呈報535宗陽性個案，有10班要暫停面授課7日。衛生防護中心發現本地個案之中再多一宗帶有變異病毒株 BQ.1.1， 至於輸入個案其中 XBB 再多9宗。康泰旅行社的母公司發公告表示，康泰因為資不抵債，計劃申請自動清盤。公告指出，康泰旅行社的主營業務在粵港澳地區開展，受疫情持續影響較大，盈利能力驟減，目前已經不能夠償還到期債務，亦都明顯缺乏債務清償能力，因此計劃啟動自動清盤程序，以公平處理債權債務，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公告亦都話，康泰旅行社破產清算有利減輕公司的經營負擔，不會對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造成影響。根據公告披露，截至今年6月30日，康泰旅行社總資產大約97萬元人民幣，淨資產大約負6800萬元人民幣。今年頭6個月營業收入大約1000萬元人民幣，淨利潤大約負469萬人民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3度，聽日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今晚同聽朝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日天晴乾燥，星期一同星期二風勢頗大。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況。康莊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龍尾去到橋面分叉位。而較早前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啦。龍尾而家都幾長嘅，去到油站。另外，石蔭道有水務急收，介乎梨木道近住石蔭廣場至到去大白田街近聖公會主愛小學嘅來回方向，全線暫時封閉。隧道情況，洪水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稅務大樓，西行過海排到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管道出口。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就车多少少，龙悦道去九龙塘方向近泽安村一段挤塞，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排到德宝花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去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福山雅治加上柴崎幸嘅期间限定音乐组合 Core Plus 推出全新之作《北极星》。除咗系电影主题歌曲之外，福山形容自己组合推出音乐都已经15年嘅时候，今次一推出即刻去到冠军位置，系成绩最好嘅一次。除咗多谢日本乐迷之外，更加多谢海外嘅影迷。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ore Plus《北极星》。本南榜推介作品福山雅治加上柴崎幸 Core Plus 北极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EDM Friday Mix 喺个 Halloween 前就同大家听啲鬼魅啲 feel 嘅作品啊！亦都呼应咗啱啱星期一我哋音乐桑拿嘅主题，我哋就讲咗 dubstep 呢一类音乐嘅历史啊！当中都讲到，其实 dubstep 已经大概20年前已经有出现噶啦。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在英国的声音是比较 deep 一点 underground 一点，所以今天揀来的作品都会有一些贴近那种 deep dubstep 感觉的歌。第一首有 Turnian Sound 的422， 首嚟自天津山422啊，呢首作品。咁天津山其实嚟自美国嘅三人 dubstep 组合，系2016年咧第一次现场演出嘅。介绍呢度二人组嚟自斯洛文尼亚，叫做 Dub Diggers。咁啊 ，Dub Diggers 咧系由 Mark 同埋 Daniel 两个人去组成嘅。咁我哋2011年开始去即系、就是、一齐去玩啊。咁啊，亦都会有一个叫 Bass Wars 嘅 DJ Mix 咧，都间中会推出，有兴趣可以听一下。而听紧呢首又嚟自佢嘅作品，叫做 Silly。种咧即系 dubstep 嘅声咧比较 underground 少少，即系一个称呼叫做140，即系佢个 BPM 咧就系140咁样样嘅。咁人问我哦，咁点解呢啲音乐会140 BPM 咧？咁啊有人解释过嘅，就因为一个好常用，当年喺即系唔同渠道都会揾到嘅一个整歌嘅 software 咧。佢 default 嘅個 BPM 就係140，所以好多特別可能喺英國嗰邊咧受影響嘅音樂人咧，佢哋都用140呢個 BPM 去做歌嘅。一首又嚟自 Q100 呢一位 artist 嘅作品叫 BDN， 接住落嚟呢一位咧就嚟自拉脱维亚嘅 Tifa， 有佢嘅作品叫做 A11。即系有啲 deep dubstep 嘅作品咧，听落去真系会阴沉一啲，气氛就趁翻呢个 Halloween 前夕同你准备定啦。有人会称呼呢啲音乐系喺特别喺英国嗰边一啲好 underground 嘅声啦。 首作品叫做 So Dark， 嚟自一位之前都有播佢作品嘅 producer。佢名字叫 Taboo， 不过全法系 TVBOO。早前就推出咗佢嘅新碟，叫做 Blue Collar Bass。首张专辑都有好多精彩嘅 sound design， 而啱啱一首咧就系当中嘅作品叫做 So Dark。首作品叫做 Lone L O N E Lone， 呢位 artist 的名字未必识读，不过全面大家听可以大家找一下，叫做 M U L I N K E E。虽然网上对佢资料不多，但系都是一个几值得认识佢作品的朋友。而我认识佢亦都系因为 Prime Audio 呢一个嘅厂牌咧9月推出合辑。呢只合辑叫做 Prime Deep Volume 2， 里面都有 feature 咗唔同嘅 artist 去做呢啲 deep 啲嘅作品，而当就揾到呢一首叫做 Lone。星期一收到音乐 Sona 的朋友，而且亦都记性好或者印象劲的话，应该会记得这首作品当日都有播到的。这首是由一位 artist 叫做 Scream 去所做的作品，2005年真的很元祖级很早期的 UK Dubstep 的歌。歌名叫做 Midnight Request Line。 听下呢首作品，嚟自一位女 DJ producer 叫做 Redrum。咁佢嘅人生都几受爸爸影响，因为爸爸都系一个作曲人啦，一个 musician， 亦都系一个 DJ 嚟嘅。咁我原本都中意跳舞啦，但后嚟因为身体有毛病，令到佢冇办法继续去跳。于是乎佢就转为音乐嘅范畴，揾到佢嘅另一条路啊！佢嘅名字叫做 Redrum。听个 Redrum 嘅 Idiosyncrasy 之后咧，亦都有另一位美国女音乐人，名字叫 Not Low， 有佢嘅作品叫做 Grudge。跟住听紧呢一首咧，呢一位应该可能会听 Bass Music 嘅朋友咧更加熟悉佢，因为温哥华嘅 Bass Music 制作人，佢名字叫做 Miffin， 有呢一首 Murder。无论是一些 dubstep 的作品也好，或者 experimental bass 呢，他都很在行，所以在他作品当中你都可以感觉到他对声音的想象是怎样，特别这些音层的声音很适合这个 Halloween 前夕的这个 mix 呢送给大家的。呢一首咧，呢一位音乐人亦都系喺 Bass Music 界出名嘅，佢名字叫做 Infect，INFECT， 2011年开始制作音乐，曾经都喺好多一啲 Bass Music 嘅大 label 嗰度或者知名嘅 label 出过歌啦，包括 Disciple 啊、Circus Records 等等，同时亦都得到好多唔同 Bass Music 嘅制作人嘅支持嘅，例如系 Kill the Noise 或者一位已故嘅 Bass Music Cookie Monster。都会有的。 跟住落嚟为你介绍呢一位咧，就更加贴近主流啲，佢叫 Subtronics 啊。咁呢一位嘅朋友都系玩一啲 bass music 啦，咁佢嗰种咧就贴近一啲大家叫做 rhythm 嘅一种 bass music 嘅种类。听下呢首佢之前嘅作品叫做 Professor Chaos。一位出场的朋友来自法国的 DJ producer 叫 Our Man， 2015年再开始就整 Dubstep 的了。他在大学的时候听过之后就被这种音乐吸引而开始做这一类的音乐的。